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天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利用今天这大约45分钟的时间，借着这本书检视有两段，时常让我们觉得造成困惑、不甚了解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运行，叫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学习的心。也能够合一的看你借着，这两段经文，借着这本书要教导我们的关于男人女人的关系啊，特别是在教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ay.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这本书的第四章最后两段，这两段特别是关于哥林多前书11章还有14章。关于女人在教会中应该有的言行举止或不应该有的言行举止的一些教导，可以再回去看心福这两段经文的查经，录影的连结在教材里面，如果你需要教材的话可以跟我要。 OK， 所以读经的前设立场还有读经的原则上次我们已经提过，我们就直接看第五个问题。保罗提到的本性是指什么？特别讲的 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章4节，讲到男人女人应该在教会中有何言行举止。保罗述诸人们的本性，人的本性会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 OK， 所以这里这个本性到底是指什么？好像如果你是人你就应该知道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因为长头发是他们羞辱吗？是不是直接如此的理解？但是如此的理解，我认为我想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就实际上的问题好了。虽然实际的现象不见得就一定完全的诠释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事实也是，就是世界上有许多历史上有我们都可以想到许多的例子，男人的长头发不见得就一定会被认定为是羞辱。所以这里的本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如果真的是人的本性的话，应该单纯这样子理解的话，应该就是所有的，不管你在活在什么地方，活在什么时代，只要你是人，你应该本性上就能够直觉，譬如说长头发，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但是事实上似乎并不是如此。Okay. 虽然他这边讲的教材里面的斜体字就是直接引用中文版的书，本性指的不仅是当时的主流观点所盛行的风俗。OK， 本性这个字是可以表达就是人你们的本性，因为大家都这么想，所以你们应该这么想。OK， 那他这边讲说不只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这么想，主流的观点、盛行的风俗是怎么样？他显然保罗用本性这个词来指上帝的设计或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命令所命令的万物的原本的样式，所以他会用同一个字。外邦人有时会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OK， Phusei 这个字，本性，有的时候会逆着本性行事。保罗在对这个字的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涉及了某些跨文化的内容。OK， 他承认这个是跟文化有关系的。OK， 但是 OK， 参见罗马书1章26节。在那里保罗批评同性恋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就跨文化的内容就是超越文化，不是受文化限制，是关乎于上帝的心意。不是文化怎么说，文化怎么接受，主流的意见如何，并不是如此。他用本性一词来作为我们这堕落世界中对神赐下的 体面感和得体感的一种呼吁。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对上帝所赐下的体面感和得体感的一种呼吁 ，decency and propriety。可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认知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人的本性是我们不是处在真空之中，我们不是抽象的讨论本性。当保罗在讨论本性的时候，他是认知这个本性处在某一个特殊的处境之下，这个处境是什么？是堕落的处境，有罪的处境，而且这个处境可能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所以我们继续看，我就用之前我们新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查经，这个本性再次指的是一个人受到文化教育、成长环境等等影响之本能。 OK， 跟上帝赐给你的本能或本质有关系， nature 有关系。但是这个本质或者这个本能并不是真空的概念，而是确实处在某一个处境之下。而这处境的笼统来说，不管你是活在2000多年前的哥林多教会，还是2000多年后的新庄台北新庄，都是在堕落的处境之下。 OK， 或者在各种不同处境之下的人的本性。有个类比，譬如说这本性就如一个人说话的本能，我们都会说一个人有说话的本能，但是说话的本能是人，如果是人的话，正常的人就应该能够说话。但是我们也认知，你能够说话的，你的 language， 你的言语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受到学习、受到你的操练所塑造出来的。所以保罗并不是纯粹诉诸人的本性，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种在真空之中或者抽象的本性。就提到，如果是这样，很多人显然不认为耶稣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我们当然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留长头发，但事实是，如果你想到电影中或者图画中的耶稣，通常是留长头发。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显然这并不是他的羞辱。OK， 好，但这个本性也不是纯粹诉诸当时的文化。他强调人的本性必然亦是在任何处境下男女有别，男女所呈现个别荣耀的方式也有区别。就是这个本性，不管是在是人的本性，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在不同的，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文化处境之下，你仍然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或者意识，就是男人该有什么样子，女人该有什么样子，男女有别。而男人该呈现出的样子和女人该呈现出的样子也有分别。OK， 本性有，应该是有超越文化的本质，超越文化，刚就是刚所讲的跨文化，用 Kevin DeYoung 的用词，也必然有受文化影响的层面。所以本性，你的人的本性，如果你是人，不管你在什么文化之中、什么处境之下，如果你是人就是人。我们不会说你活在另外一个国度，你的肤色跟我们不一样，讲的话跟我们不一样，受的教育跟我们不一样，你就不是人，不是如此。所以这简单来说，这就是所谓跨文化的层面。但是也有，必然也有受到文化影响的层面。例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经文中的发型，头发长短或者穿着，这个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社会文化之下的一个共识或者共同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你的发型，你怎么穿衣服，你穿衣服什么颜色等等。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自然或者我们本能就知道长发、短发或者剃发所表达的讯息。 在台湾可能会表达不同的讯息，有别于在美国或者在200年前或者在2000年前所表达讯息，但是会表达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是可能是我们都不自觉的社会的共识所组成的，因为大家，因为主流，因为从小你教导，因为你从小受环境影响，男人就应该穿蓝色，女人就应该穿粉红色。 Alright, OK,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认知之中有超文化的层面或者因素，也有受文化影响的因素。什么是超文化因素？超文化因素就是你预设男人和女人穿着应该会有所不同的表达。 OK, 但是受文化的影响则是怎么样表达这个不同。你们听出来这对，有的文化认为红色是代表男人，有的文化则认为红色是代表女人。而你因为你生在这个文化之中，有的时候这个你是不自觉的，你会认为说这个就是应该是如此，这个应该追溯至不只是文化是这么说，而是说你认为本性这么说。但是我们生在这上面会有错误，把我们的偏见当成是绝对的标准。OK, 人总是通过一个共同的语言来传达讯息。我说人就是活在同一个处境之下的人。我们是透过什么？我们在这边是透过中文来传达讯息。这个讯息是顺服或不顺服上帝的创造、基督的新创造秩序等等。OK。好，回到这本书里面的，他说我们人的本性没有教导我们头发应该要留多长。Kevin DeYoung讲的，我觉得对，但是是文化教导我们男性和女性分别可接受的头发长度。文化教导我们，2000年的文化和现在文化可能不一样。对，尽管如此，本性却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我刚刚提到，男性该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该有女人的样子。虽然在每个文化对这个的期待和标准有所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在任何文化之中，男人有男人样子，女人有女人样子。若这个性别的差异被混淆了，上帝所赐下男性和女性的本性的倾向也会受到羞辱。这是保罗要讲的。如果你没有男人该男人有的样子，女人该有女人的样子，那么上帝所赐下的这个男性之所以是男性和女性之所以是女性的这个本性倾向也会遭到羞辱。文化让我们看到男性特质和女人特质各自的记号，而本性则规则男性应该拥抱自己男性本色，女性应该拥抱自己女性本色，不管这个本色在你的文化中是如何表达。OK, 这段大家有问题吗 ?OK 吗？了解作者在讲什么。亚文 OK 吗？ Yeah. 有没有问题？凤娟 OK 吗？对， 就混淆，觉得女性剪男生头啊，扮男生女 生。对，上一个课程我们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男性，但是他决定我就是要穿的，所有大家人，你那个讯号一发出来，这是女性才会有的穿着打扮。这样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显然就是一个例子，他不能说哦。我认为我还是男性，但是我有我表达方式。那个表达的方式在你的处境之下，你应该认知是受文化影响，是大家共同的语言达到一种共识。那如果你要逆着这样子的共识做的话，你其实是你不能够期望人家要接受你说哦，我还是活我自己，我还是男的。因为你传达的讯息，你说出来的话语，你在告诉人家的资讯就是我是一个女人。 那对他自己来说，其实那是一种混淆 ，right？处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处在什么环境之中，简单讲这个环境一定是有很多的因素，那有的时候你是用文化来表达，有的时候是对，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你的教育，有的时候是你的家庭的原因，对，有 OK。 我在这边有个提醒，我们对本性该如何表达有绝对和相对的考量，所以当讲到说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认知本性并不是单纯的就是绝对的上帝给我们的本性，是的，上帝给我们本性有这样子的考量，但是也知道这个本性总是具体的处在某一个处境之中，这就是相对的考量。男人该做男人，女人该做女人，但是男人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女人该穿什么颜色衣服，或者男人该穿什么样衣服，头发该有什么样式，这就是相对的。相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由文化或者教育或者你的从小的环境会影响你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但是不变的、绝对的，则是男人还是应该有男人样子，女人还是应该有女人的样子。我认为这是 Kevin 提到，我认为保罗允许我们采用自己文化里面表示男性特色和女性本色的记号 ，right？ 嗯，这个就我觉得你就需要看各个别的具体的例子 ，right？ 大家还有想起什么例子吗？讲话，请举一个例子。肢体语言 ，Yeah， 我觉得肢体语言是一个很确切的。男人有男人坐相，女人有女人的坐相。你可以注意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模糊，在某种程度都是很模糊。但是有一种我们本能就知道，也许你没有办法巨细靡遗的列出来，你坐姿几个角度，然后怎么样，你就一定这个就算男人，这跨过这个角度这就是女人。但是你知道是会有差别的。你的坐姿，正因为你认知这个有差别，所以你在坐姿的时候，你会刻意的。有些人，我的身体语言表达对我的 identity， 我的自我认同表达一个讯号，我在传递一个讯号。有的时候是很刻意的，有的时候是不经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认知的。对，还有什么例子吗？应该不是这么说吧？我会说，我之后有再提到，看一下。OK，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一下。所以我们在个别的文化之中，是可以在这个文化，应该是有男人做男人的样子，女人做女人样子。虽然你知道，做男人做男人样子，女人做女人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我们没有，因为认知这其中一定有，你必须按照你的智慧，那基督会是属灵的智慧，心意更新而变化智慧来判断这些事情。OK， 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应该让我们有某种自我认知，叫我们有某种谦卑，因为我的认知，我的判断不见得是绝对的判断。OK， 好，我们继续看 Kevin 提到，我们要注意保罗并没有给女性当披带哪一种蒙头植物的具体续节。细节，他这边是讲，我会建议还是你们，如果没有查经或忘记那段，我们回到又去看那段经文的查经，因为我觉得我们查经的内容基本上的做出来结论跟 Kevin 一样的是完全一致的结论。他没有说，但是他的原则是什么？他想到显然是合适。哥林多人的一种蒙头植物，但是创造次序，上帝创造的心意，制定的秩序，所支持的并非某种披巾，而是权柄的记号，这才是关键所在。你看得出来吗？ 有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要有一个蒙头的记号，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蒙头记号一定是要丝巾还是毛巾还是要什么，或它长度是多少，但是要有一个权柄的记号，也许是你头发的长度，在哥林多教会。好，继续看。如果你们，我预设你们都有读这个，所以如果你们，我是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把它拿出来讨论，但是如果你们有其他问题就拿出来讨论。他说我知道这的确会有含糊不清，这必然会有含糊不清，因为如果是共事的，如果是受文化影响的，如果是受你的环境我的环境你的教育我的教育所影响的，那么这一定会有模糊不清。含糊不清的意思就是你不见得会有很绝对很清晰的共识，这就是文化嘛，就是上帝也容许我们处在这个处境之中。 OK， 而有些人想要几个关于头发长度的精确标准，就是说按照保罗的用词，就是说、哦、你头发一定要，男人一定要多长，女人一定要多长，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忍受某些含糊不清。但我们可以完全清楚的肯定，上帝想要男人有男人样，女人有女人样，但是具体如何呈现呢？这个外貌会随着时代和地域，我们可以补充，随着你的文化、你的教育、你的甚至你的政治体系而有所不同。他说女性必须蒙头，但应印证或证明对丈夫的顺服，而且要适当的展现女性的特质。蒙头不蒙头也许不是关键，但是有那权柄的记号是关键。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段是我归纳出来原则。认知有这样子的含糊不清，认知人的本性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认知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文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不见得是我们自己认知的，我会说往往我们自己都绝大部分时间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不认知这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个建构，一个 construct， 我不介意用这个字，而是被解构出来的。所以别人，我认为我的建议是别人不见得要我们的相对标准。对不起，因为 你注意这段用词，就连开问题让中文翻译和我觉得都很有点饶舌。 OK， 不见得要同意我们的相对标准，应该是这么说。认知，你的认知不见得是我的共识。男人不见得不能穿粉红，女人不见得不能穿裤子。如果你，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过分的在乎或者过分的忽略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凸显某种缺乏属灵分辨、属灵智慧。如果你一定要说男人一定要穿蓝色，那我会觉得你可能就缺乏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属灵分辨能力。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既然是全备而且无，那它会有文化的差异吗？像他在哥林多那个时代写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是中华文化的话，那它会有差异吗？ 你的问题是不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字句我们都不用考量，就是哦，这是保罗当时因应当时的文化处境才写下来的，但是不见得对我们现在有应用，还是每一个字句都是我们不用考量，就按照字面来说，女人一定要留长头发，因为那是女人的荣耀，所以现在的姐妹在教会里面需要蒙头巾留长头发。有人的确是这样理解，我会认为不是这样子的。我会认为说圣经中的教训，显然尤其圣经本身他自己对自己的解释，就显然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在某些历史文化历史下上帝赐给那个处境 的东西，但是不再有效。我们的问题通常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分辨什么是不再有效，什么是仍然我们必须遵守的。我们的问题通常现在社会的问题，现在教会问题是太容易理所当然，没有按照解经的原则，以经解经和用 analogia fide 以信心解经整个体系的整个教导合一的来解释圣经上帝的话语，这个原则来看圣经。所以我们都会挑我喜欢的，我就会说哦，这个我们应该遵守，我不喜欢的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保罗对当时文化的教导，对我们现在不再有效用，不再有束缚力，不再有规范，特别是关于男人女人在教会中应该有的角色的教导。 所以的确有文化的差异， 有文化的差异啊。就是圣经中连我们在新约里面你都看得到，就是圣徒们他们必须思考这些事情，外邦人需不需要在守食物律法，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已经那个影子的献祭已经完全献上，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献祭，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些原来是在旧约处境文化上上帝命令，都在新约因为已经都成就了，就变成那个影子，你可以认知就是那是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之下的命令。你都需要有其分辨能力，分辨什么是长久有效的，或者归属于上帝原来的心意，创造秩序。什么是哦，这个是关于当时的文化。所以 Kevin 李刚在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保罗有说应该有蒙头，但是 Kevin 李刚认知，重点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头巾蒙头，重点是权柄的记号在不同处境之下应该要如何合一的表达出来。对，像粉红色这个，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自行车嘛，粉红色通常我们会说粉红色男人不穿粉红，我觉得现在也不见得了，但是粉红色在一个最著名的脚踏车比赛是胜利的记号，力量的记号，粉红衫环翼，得胜者领先者是穿粉红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不同处境不同文化不同体育之下，那个都是的，他应该有他的记号，但是这记号不见得是你觉得他应该有的，你可能觉得他应该穿深蓝色或者穿黑色或者什么。所以我们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过分在乎，要不然就是过分忽略这些上帝给男人女人该有的，不管是绝对的标准或者相对的标准。我们会过分的在乎相对的标准，会然后也会过分的忽略绝对的标准。也这个模糊不清信也是认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是重生得救有圣灵心智更新而变化的罪人，但是我们仍然还活在地上。就算是基督徒使用属灵的分辨能力，就算你愿意使用属灵分辨能力，就算你愿意谦卑下来，仍然可能会犯错。所以需要有某种在判断这些事情上面，男人女人该如何表达男人女人的样子，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坚持，也有某些程度的humility 谦卑，认知我们可能都会有错误。 是不是说如果是相对的标准，那如果我一定要这样，或者是我认为说我一定不要这样， 对，那就有问题， 有问题。 对对，是我们都了解这一点，但是你应该再退一步，什么是相对的标准，什么是绝对的标准，那边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有一些模糊，我们需要有一些谦卑，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需要 不断的回到上帝的话语。 那你这边提到绝对标准应该是指说就是 男人就是男人、 就是、 女人就是 所谓的、 创造秩 序， 上帝的心意，创造秩序。男人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子。对，简单就是这么说。男人和女人有别，有不同的，上帝有不同的，你要说 vocation 职分、目的、角色。对，好，我们继续看问题六。问题六是特别讲到说，在第十四章之中要求女性闭口不言，但是在十一章里面似乎又容许女性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开口祷告，说先知性的话语。这里有尤其是如果你用中文圣经的话，会遇到许多问题。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处理，特别是讲道这个字，我不许女人在聚会中讲道。那个讲道我们有提到原文是讲先知性的话语 ，right？ 那你也记得我们讲先知性的话语不等同讲道，这个你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的 ，right？OK，、okay，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许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在哥林多教会的敬拜中，显然因为在十一章有提到，女性并非完全闭口不言的。那十一章的内容，但是在十四章保罗却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究竟这是怎么样呢？究竟女性是可以祷告或说预言，还是女性必须闭口不言？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读经的原则，我们的 presupposition， 我们的预设，就是保罗他并没有自相矛盾，他不是在十一章说了一些话，到十四章他又忘了。这是许多人的认为。如果你这样读圣经，其实你会归纳出很，到最后你就会，其实我会认为你只能够任凭己意，做你喜欢的解释。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controlling。控制你的读经的预设，就是我们刚有提到，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借着人的手，末世人所写出来的上帝话语，它就不会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不应该预设十一章和十四章有自相矛盾，我们也不需要预设十一章和十四章讲的是不同的聚会，好像十一章讲的是家庭聚会或非正式的集体敬拜。十四章则是说，譬如说主日敬拜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样子预设。我们可以说他是讲同一件事情，在同一个状况之下。但是保罗却说，他容许女人，似乎容许女人可以发言，但是在另一边，他说女人应该要安静。这我们怎么理解呢？他这边讲说，保罗允许女性说预言，这边更多一点的预设是为什么？因为认知在新约时代有女先知，而女先知就说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我在这里再一次请你可以回到那个查经班。先知话语其实就是上帝直接漠视某一个人，这人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女人，叫他直接对上帝的子民说出先知性的话语，就这样子。 OK， 好，但是不准女性对预言做出评估，这是在第十四章的。为什么他要求女性要安静？所以有女先知，因为在新约教会有女先知。OK，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是的，我们承认在新约教会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正典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上帝仍然使用先知，男人女人对上帝的子民说话。我们先说，但是我们不认为那个恩赐如今仍然在教会里面。OK， 但是他却不许女性对预言说出评估。所以查经的呢，我接下来这是我们在十四章查经的内容。OK， 第一个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Gunaikis 这个字也可以是妻子。同一个字，女人和妻子是同一个字，所以也许有一个可能是，保罗特别是针对妻子说话，这是一个进入，就是他不是针对所有的女人，特别是女先知，那 但是他是特别针对在聚会中的妻子应该有妻子顺服的样式。 OK， 保罗也诉诸，确实也诉诸创造秩序来禁止女人教导。所以保罗禁止女人教导的原因不只是当时的文化处境，就是当时的哥林多的文化之中只有男人可以在公开场合之中讲话等等，不只是如此。因为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个之后会讨论到，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在那里保罗要求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教导，那边的用词是不是说，不是讲到中文翻译的讲道，其实那个讲道是说先知性的话语，他不准女人教导，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你们活在你们的当下处境之中，你们就应该有这样样子，免得别人说你们怎么这样乱搞。 No， 他不是这样子，他诉诸的是什么？创造秩序。创造秩序就超越任何的文化，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我们同学有问老师，一位新约老师关于这段经文，他那时候他的读神学院你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个。那个新约的老师他就直接说，哦，那是因为当时文化处境，所以保罗才会下命令说女人要安静，以为这是特别。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明文说，因为为什么下达这命令，不是文化处境，是先造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但是这个老师你看他自己的他认为的那个标准，他没有真的解经，反而他是读入，把自己的预设自己的标准。因为我是浸信会，因为我们容许女人讲到，所以这段经文应该就是保罗他只是按照当时的文化所做出来的教导，不再适用于我们现在当今现代的文化。那时候就是那我遇到 OK 老师讲的话你应该不见得要信，或者我会说大部分他讲的话你都不要信啊。没有 OK 好，在35节他说，因为妇女或者妻子同一个字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可耻这个字我们上次有我们在查经漫游讲到，是特别关乎丈夫和妻子在公共场合中应该有的举止和互动。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和十四章，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归纳出女人或者妻子在教会中讲话或说先知的话语要蒙头，要有权柄的记号。而有先知的恩赐并不表示这个女人这妻子不顺服她的丈夫。第二个原则，妻子或女人在聚会中要闭口不言，要顺服，有问题要在家中问丈夫。这个是在当时的家庭教会处境之下需要特别在意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教会是在家庭里面，你特别容易这个曲线模糊。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也许你平常在家里，你丈夫和妻子之间有一个，我相信也许2000年前都可以有一些讨论交换意见，妻子可以在私下质疑丈夫，你这样做你到底是但是不见得这样子的互动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在你家里举行的聚会之中进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切身的，我觉得我和小玉就需要学习这个。他在家里可以跟我理所当然的大辣辣的，不见得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可以这样子表达。你听懂我意思吗？ OK 好。但第三个原则就是不许女人或者妻子教导，不许女人和妻子在男人身上施行权柄。你要怎么理解权柄我们还有更多讲，但是不许女人在聚会中公开教导，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补充，这本书也会有更多补充。为什么？我们有老师是女性，所以我们也认知在圣经里面也的确女性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有扮演教导的职责，但是不是这种所谓权柄性对所有人的教导。成熟的属灵成熟的女性应该要带年轻的妇女， 经文中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处境之下，我们认知姐妹在教会之中可以也应该担任教导的职责，如果她没有教导的恩赐。 OK， 好，但今天我们看的就是，所以如今先知的预言已经停止，也就没有，其实也就没有女先知在聚会中发言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有女人或者有姐妹在聚会中祷告，这个教会也是有这样子的，我们允许，我们也鼓励。 OK， 毫无疑问的是，初代教会的教导和预言并不是同一个讲论。之后我们会看到，长老并非需要有说预言的恩赐，但是必须要能够教导。同样，历史上最初的牧者可能是先知，也可能不是。所以一个牧师可能是先知，但他不见得一定要是先知，但他一定要有教导能力，一定是教师，就像现在一样。 OK， 教导就是传达使徒们的讯息，而且也能够解释诠释并且运用圣经，这个是有别于预言的有权柄的教训。 OK， 跟讲预言不一样，预言不是教导，预言是上帝直接漠视某一个人，这人可能是男人女人，然后直接对上帝的子民说预言。说预言当然也有教导的执行，因为我们认识说预言不是我只是发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圣经中的预言那个字 prophetes 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语。 OK， 代表上帝说上帝的话语，就这样子而已。哥林多前书14:34-35的关乎详细查验先知的话，就是先知讲话你要分辨他是否是真的假的、right? 是讲这个。这种活动可能包括分析先知的生平，以及反复检查先知的教导和行为。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先知的时候，当有人说上帝如此说，耶和华上帝如此说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他这么说你就全然照单全收、right? 圣经中告诉我你们要分辨先知的话语。所以哥林多前书14:34-35讲的这个发言，可能就是在聚会中讨论，如果有先知说话了，我们在讨论在分辨的时候，女人不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分辨。为什么？因为说先知话可能是他的先生，说先知话可能是男人，你懂我意思吗？OK， 我继续看。女人应该闭口不言，这项要求也没有设想在任何情况，也没有设想，就是预设在任何情况之下妇女都不能讲话。在评估预言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女性必须闭口不言，这样的评价会涉及到教导和对其他先知的行使的权柄。 OK， 这两种活动是保罗总是禁止女性参加，就是教导和评估其他的人，和权柄，跟权柄有关的。如果女性有关评估预言的问题，不是说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就照单全收，她应该在家里按照次序问自己的丈夫，免得违背了顺服的原则而羞辱了自己。而在今天的实际的意义，则要求我们必须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处境意识。你要知道你现在活在，知道你在什么的文化处境之下，教会处境之下，至少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准女性讲话的教会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OK， 这边这是他的立场。有一些教会是完全不容许女性讲话、right. 台湾的问题通常不是这个问题，台湾的问题是反而有一些改革中长老教会违反自己的任性标准，然后说任性没有讲好，违反自己的 implicit 的任性的预设，容许女人站讲台，甚至还有师母和女传道团契大辣辣的有。Okay. 而身为牧师，我很乐意让姐妹在崇拜中分享一段见证，念诵一段宣召，或者献上一段代祷。可这是她的教会，我们这教会有了之前的经验以后，不会再容许任何人在敬拜之中分享个人见证。不管你是男人女人，那个是你可以在团契里面或者在其他，但是不是在公众敬拜之中。 他说他弄念诵一段宣召或者献上一段代祷，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做，每个礼拜几乎都有 ，right， 都奉献的祷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刚刚提到女性在公众敬拜当中，跟在家里面可能可以有一些讨论，是纯粹单指上帝的事情吗？或者是那如果不是在这样公众敬拜，是在外面的公众场合，也可以规范这件事吗？只能在家里？ 对，你只能讨论上帝是，上帝是之外，男人说了就算，是这样子吗？ 也 应该不是。 说公众上面说有秩序的问题，然后在家里面可以有别于刚刚提到的在公众在教会里面的秩序。 我觉得我们认知就是，不管你是在家里，不管你是在教会，不管你是在任何处境之下，你的处境是你是男人，你是女人，特别你是基督徒，认知上帝对这个的教导的。所以男人女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仍然是权柄和顺服的关系，就算你的从小的教育主流的文化教导你并不是如此，但是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步，从上一个课程到现在，我们认知是有这样子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通常不是世界所认知的关系，就是那种父权主义或者那种绝对的我说了就算的关系，但仍然是有男人应该有男人权柄的样式，为妻子舍身的样式，女人应该有女人顺服的样式，在主里面顺服丈夫，正如教会顺服主的样式。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认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创造秩序的秩序好了，上帝对人的心意，那你该如何在教会呈现出来，你该如何在家里呈现出来，你该如何在公共场合在私下场合呈现出来，你需要有一个顺服分辨上帝旨意的心。 Right. OK. 好，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今天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来。爱我们的父母，感谢你透过早上的课程再次的让我们明白男人女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样式，也在不同处境下透过全面的记号让我们如何来展现，就求你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去分辨。主，也感谢你赐下今天早上的今天的聚会，求你帮助我们还没有到教会当中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早晨，也保守今天的聚会都合你的心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